第23集，生死未卜。克拉苏斯有可能为了大家的安全引走了死亡之翼，布洛克斯想到这点，心里充满了担忧。 克拉苏斯，希望你平安无事，尽管我的生命可能也不会长久了。马法里奥，你没事吧？ 没事。 混蛋，让你的哥哥能看见，让他能好好走路。 让他能看见，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那头绿皮野兽肯定另有打算，你哥哥太耽误我们的时间了，要么现在就让我割开他的喉咙，要么让他能看到路。 这两种选择都很不错，那么好吧，把他带过来。 你的眼睛依然，我为你感到难过。 难过什么？我现在有了更好的视力，这都是你只能在梦中才能得到的能力，我什么都没有失去，明白吗？什么都没有。他现在应该可以正常走路了，我相信我们可以加快速度了。 对于你弟弟的情况，我也很难过。 伊利丹选择了他自己的路， 他背叛了我们。 伊利丹，真的是这样吗？ 法师，这只碟子它真能够做到你所说的一切？ 是的，而且会更多。你知道他曾对燃烧军团和暗夜精灵做了什么，甚至巨龙也敌不过他的威力。 如果这样，那就真的再好不过了。 如果你怀疑，可以去问问阿克蒙德。 我想不必了。 哼，他的力量足以按照萨格拉斯的意愿打开传送门，到那时全体燃烧军团都能进入卡利姆多，而萨格拉斯将走在第一个。 太令人期待了。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了。 我一直在想办法，之前因为一直在摔跤，我无法集中精神，现在我正在采取行动。 你在做什么？ 看到他们骑着的那两只大猫了吗？我在和他们说话，说服他们帮助我们。 还需要多久？ 比我想的要困难，他们也受到了燃烧军团的污染，但是我想现在可以了，他们现在随时都可以行动了。 这只该死的畜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怎么突然停下不动了？ 瓦罗森话没说完，夜刃豹突然扬起前爪，他大吃一惊，从豹子背上滚落了下去。伊利丹回过头去看，但他胯下的夜刃豹向他发动了攻击。伊利丹总算有了一点准备，尽管他也滑落了安桥，却还没有头朝下摔在地上。当夜刃豹掀翻瓦罗森和伊利丹的时候，布洛克斯已经开始行动了。他向瓦罗森的坐骑冲过去，扑向自己的战斧。夜刃豹配合地向老兽人亮出肋侧，这肯定是马法里奥的命令。布洛克斯转过身，将双臂的绑绳挂在斧刃上，锋利的斧刃轻松切开了绑绳，只在老兽人的右臂上划出一个小伤口。布洛克斯抓住自己的武器。 马法里奥，过来，我们可以骑着他们冲出去。 不要怪我，那只口袋，口袋！ 啊，当心！ 那头夜刃豹一头撞上一个正要刺穿马法里奥的恶魔卫士，其他恶魔纷纷后退，他们一时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疯狂的局势。与此同时，那头夜刃豹已经开始啃咬马法里奥的绳子，布洛克斯也冲向了瓦罗森。瓦罗森正揉着自己的脑袋，装有恶魔之魂的口袋还挂在他的腰带上，他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布洛克斯已经杀过来了。 布洛克斯高举战斧向瓦罗森冲过去，但瓦罗森恢复速度还是比布洛克斯希望的更快。他看到了高大的绿皮武士在向他冲锋，便立刻就地一滚，躲过了巨斧的劈砍，跳起身抽出了佩剑。 来吧，你这个笨重的野兽，我要把你砍成碎块去喂那些猫，如果他们愿意吃你的话。 布洛克斯再次挥下斧头，但瓦罗森的动作像闪电一样快，躲开了这次攻击。老兽人的武器劈开了坚硬的地面，在岩石上留下了一道超过一码长的裂缝。瓦罗森向前跳过来，举剑突刺，剑刃在布洛克斯的左肩头划出一道红色的伤痕。布洛克斯完全无视伤口的疼痛，再次挥起战斧准备进攻。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马法里奥在指挥夜刃豹攻击恶魔卫士，那个恶魔不知道是否应该攻击瓦罗森的坐骑，只好暂时后退，而这一点犹豫让他失去了性命。巨大的豹子很快就扑倒了这名重甲武士，撕裂了他的喉咙。布洛克斯想要去查看伊利丹的情形，他希望马法里奥能够盯住自己的弟弟，如果伊利丹腾出手来释放一道法术，他们就死定了。这一瞬间，布洛克斯被瓦罗森又在他的肩膀上割出了一道更严重的伤口。 哼，战争的第一条规则是绝不能分神。 规则二，只有傻瓜才会在战场上说话。 哼，只会用蛮力的畜生，制服你只需要一挥手就行。 该死的。 哼，我通常不是很喜欢这种轻松的战斗，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个例，我想用我的剑试一试你的心脏是不是和我的位置一样。 放开他，邪恶之人。 瓦罗森仰起头凝视天空，愤怒中他的嘴角发生了扭曲。无法动弹的布洛克斯看到瓦罗森瞪大了眼睛，从自己面前跳到一旁，只是一眨眼的功夫，瓦罗森曾经站立的地方就布满了火焰。让布洛克斯大感惊讶的是，那股火焰落下的位置是如此精准，他几乎没有感到热量，这让他异常困惑。他知道，如果现在有巨龙飞临他们的头顶，那肯定不会是别的龙，一定是死亡之翼。但如果真是那头凶恶的黑龙，它喷吐的火流肯定会把布洛克斯也囊括进里面。想到此，布洛克斯知道只有一头龙会如此保护他们，考雷斯特拉兹。自从逃出死亡之翼的巢穴后，他在一片混乱之中已经忘记了那头龙。不过看样子，那头龙完全没有忘记马法里奥和他。 准备好，我来了。 此时的布洛克斯依旧无法动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尽可能地撑起身子，准备迎接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切都要看考雷斯特拉兹的了。片刻之后，一只巨爪抓住了他的身子，将他提上半空。强风吹在老兽人的脸上，布洛克斯感到自己的四肢恢复了活力，这可能是红龙采取了措施，或者是因为他迅速远离了地面。不管怎样，伊利丹的法术被解除了。布洛克斯这时才注意到，马法里奥被红龙握在另一只爪子里，他看上去疲惫不堪，还有一点心烦意乱。马法里奥突然指着下方的地面，向布洛克斯和巨龙高声喊了些什么。 碟子，碟子还在他们手上，当心！ 在谁身上？ 布洛克斯刚想要回应，考雷斯特拉兹已经猛然弓起身，再次朝战场扑去。他一边扑向伊利丹和瓦罗森，一边用目光观察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只见瓦罗森将手伸进口袋，拿出了恶魔之魂。布洛克斯回忆起马法里奥第一次尝试使用这只圆碟时所遭遇的困难，他希望瓦罗森也会遭遇同样的问题。看样子，他们的确交了好运。瓦罗森举起圆碟，邪恶的企图清晰地写在脸上，但恶魔之魂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考雷斯特拉兹向瓦罗森发出怒吼，瓦罗森的表情变得惊慌起来。 但就在这时，那只圆蝶不合常理的突然亮起强光。 躲开快，否则我们都要死。 你干了什么？ 我使用了这只碟子。这只碟子，你是对的，他能做到一切，还有更多，掌握他的人就能够成为统治者。 无论是谁，哪怕有这样的想法，都会被萨格拉斯活活把皮剥掉。 当然当然当然，我相信你肯定不会有这样愚蠢的念头。 你肯定也不会，亲爱的队长。 我们的成功一定会让女王非常高兴，我们拿到了巨龙之魂，并在一头完全成年的红龙和两名罪大恶极的敌人身上测试了它的威力。 你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使用这只圆碟，这样就能留下那两个敌人供我们审问。 他们又能知道什么关键情报？这个圆碟，这才是胜利的关键。除非你对你的兄长有所同情，还是你在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 你也看到了我是如何对待他的，我看上去就那么有兄弟之爱吗？ 你说的倒是没有错，只是…… 又有什么事，队长？ 不，只是一些胡思乱想，好像有一些声音……不，没什么，我想没什么事。好了，来吧，我们的坐骑已经恢复控制了，我们要尽快将碟子送回心爱萨利，不是吗？ 当然。 瓦罗森勒住自己的夜刃豹，骑了上去，伊利丹也照做了，但就在他爬上坐骑的时候，又回头看了一眼群山，他的眉头在苦涩中紧紧皱起。